我们一同打开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六章的1到6节，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六章1到6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这是上帝的话，感谢上帝。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过去一年的时间。主啊，我们也祈求你，使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当中，借着你的话语，不断对付我们坚固的肉体，不断对付我们坚固的自我中心，好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来到你的面前，不断的经历生命的成长。主啊，你来用你自己的话语光照我们，也引领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如此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读到的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自己家乡的人却不相信他，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对耶稣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们却不真正的认识耶稣的身份，对不对？所以呢，我给今天上午的讲道呢取了一个题目，叫做不识耶稣真面目，只缘身在罪恶中。所以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他们不认识耶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认识耶稣。这不是犹大、约西、雅各、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是在我们中间吗？他们觉得自己对耶稣太熟了，可能从小就一起玩的，于是他们就厌弃他。但是请注意，耶稣前面行了许多的异能、智慧的话语，他们也诧异，对不对？哦，哪里有这些事，甚至甚稀奇，对不对？表明耶稣已经彰显出来他的身份了，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相信。请注意，没有办法相信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耶稣的神迹奇事，也不是没有听见耶稣的美好的教训，乃是因为他们自以为自己认识耶稣，于是他们就没有办法认识真正的耶稣。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有意思。我小的时候哈，大概6、7岁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现在的小孩子6、7岁的年纪会不会常常会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想法。我小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想说，哎，突然有一天上帝出现在我面前啊，最好伴随着大光显现哈，然后呢就告诉我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最好告诉我说，我是人类历史上千年不遇的奇才啊，或者让我做一个梦也可以啊，最好在梦里有清晰的指示，让我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哎，你们有没有这样幻想过啊？ 只不过呢，我等了很多年，好像这个事儿都没发生，于是我的白日梦就醒了，对吧？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幻想曲呢，我就常常幻想哈，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就可以不用去上学了。就可以不用写家庭作业了，就可以离家出走，同此与上帝一起去浪迹天涯，听起来都很有美感，对不对？这大概就是说这个小说看多了的后遗症，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发现呢，因为小孩子总是天生带了许许多多的稀奇古怪的幻想，对吧？我们总是为自己构建出来一个世界出来，并且呢，在那个世界里，我们自己是绝对的主角和中心，对吧？后来呢，我渐渐长大之后呢，我又发现，成年人的世界不会这样想，对不对？但是我发现，虽然成年人的世界不会这样想，看似不会如此的荒诞不经，但是呢，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已经不把自己当主角和中心了，你仔细看的话，其实只是因为他们比小孩子更会伪装了。他们不会做这样看似完全无法实现的白日梦，但是他们在每一个小小的每一天的规划、每一天的设想、每一天的行动当中，依然是自己是自己世界的中心和主角，对不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妻子、每一个人、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如此的。换句话说，跟小孩子六七岁的那个想象中间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就是我们依然把我们自己当成整个世界的中心和主角，对不对？大概隔壁老王就是这个配角，对不对？大概其他我们的同事就是配角，对不对？大概其他的弟兄姊妹也是配角。但是这个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请注意，这个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都把自己当做自己世界当中的中心和主角，无论我们有没有我小的时候那般的童话的幻想曲哈，这表明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表明我们的自我中心的体系是非常坚固的，我们的自我的意识是非常坚固的，而自我中心、自意、肉体其实是信仰当中最难破碎的东西，最深破碎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其实耶稣家乡的人之所以不认耶稣、不信耶稣，主要是因为他们自我中心的体系太坚固了。他们过去自我构建了一个自己对耶稣的认识已经太坚固了，坚固到一个地步不允许被破坏，对不对？即使耶稣行出了异能，即使耶稣讲出了很多的智慧的话语，也无法攻破他们坚固的那个体系。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对不对？我小的时候还经常会这样幻想哈，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子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啊？我就想，如果耶稣出生在我家里，那该多好！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是我的兄长的话，估计就不会跟我抢好东西吃啊，因为他是耶稣嘛，对吧？一定要让着我，对吧？因为他是耶稣嘛，应该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我吃才对。哎，我们也会嘲笑这样的想法，对不对？或者说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再去想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哎，小孩子不懂事就乱想，对不对？但请注意，我们仔细审查一下自己的祷告，我们仔细审查一下自己的追求，我们仔细审查一下自己每一天的那个信对耶稣的那个期待，你觉得跟这个差距有多大吗？也没有多大，对不对？真的没有多大。我们面试之前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通过面试。我们考大学之前说，主啊，让我考上好大学。我们结婚之前，主啊，给我一个好的对象。哎，你说跟这个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这依然是自我作为中心和主角，就是耶稣是围着我们转的嘛，对不对？整个世界是围着我们转的嘛，对不对？反正300万的考生，就我需要考上大学，其他人都不需要，对不对？ 不是的，对不对？我们不是主角，我们也不是中心，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我们转的。但就这一点来讲，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很多人难以破碎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即将要进入新的一年，对不对？能不能把旧的体系留在过去的一年？能不能把旧的那一个的坚固的体系留在过去的一年？并且我小的时候经常幻想哈，如果我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也挺不错的。为什么这样幻想呢？你想啊，可以整天跟着他一起出去医病赶鬼行神迹，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洁净，死人复活。你想想都很酷，对不对？啊，想想都觉得说这个是整个舞台的中心，对吧？啊，并且肚子饿了呢，还不用操心，他可以变出食物来，对吧？啊，还能时不时的在海面上走一走，啊，那这样的生活多么精彩，对吧？而这个其实还是我们自我的一些的想象。各位，我不知道今天的我们中间的孩子们，你们有没有过类似的幻想哈？但至少呢，这些都是我小的时候的幻想和追求，通常都是伴随着这些幻想和追求进入梦乡的。我们会把主耶稣想象成我们的邻居家的玩伴，我们会把耶稣想象成触手可及的隔壁老王，因为在我们的自我的世界里，似乎只有这样，似乎只有耶稣围着我们转，似乎只有耶稣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和要求，我们的上帝才是又真又活的，似乎只有耶稣随时随地的围着我转，我们的上帝才是又真又活，才是真实存在的。而这个其实是误区。后来我全职服侍之后呢，有一次我突然想起小的时候的这些做的自己这些荒诞的事儿哈，那我就分析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其实呢，我会发现对于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而言呢，信仰不过是一种自我的描摹，自我的催眠，自我的幻想，或者说是自我中心的慰藉。因为在那样的想象当中，我们可以任由自己天马行空的无拘无束的肆意的驰骋。最重要的是，请注意，最重要的是在那样的想象当中，我们是不需要认罪悔改的，我们是不需要对付自我的，我们是不需要让自己不舒服的，我们只需要让自己最舒服的姿态飞翔就可以了，对不对？在那样的想象当中，我们永远都是最舒服的姿态去飞翔，因为在那样的想象当中，我们永远都是绝对的主角和中心，整个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上帝都是围着我们转的。各位，让我提醒大家，这不就是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走路的表现吗？他们40年在旷野基本的表现就是自我中心，上帝围着他们转，然后只要上帝的祝福，却不要敬畏上帝，对不对？那这一切的自我中心，其实呢，在他们的这个信仰的体系当中呢，上帝是为他们而存在的。但请注意，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为上帝而存在的。请注意哦，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自己的不是说自己成功发财顺利美满，对不对？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是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就要为他而活，对不对？他救赎了我们，我们就要为他而活。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个很有意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总是如此的欺骗自己，我们自以为自己认识上帝，信靠上帝，殊不知我们很多的认识，我们很多的期待，我们很多的想象，让我这样说好吧，有的时候不过是自我欺骗，自我催眠的一种的方式，就是我们在加强自我的中心，自我的主角。如果我们长时间都这样子的话，那么恐怕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就会变得越来越偏颇，甚至越来越扭曲，甚至越来越走样。小孩子在上成人主，我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对吧？ 小孩子在上成人主日学的时候呢，通常主日学的老师都会送给小孩子一把剪刀一张纸，让他们剪出耶稣的样子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每一个小孩子剪出来的耶稣的样子都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耶稣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于是他又要剪出这个样子来。那另外一个孩子觉得耶稣应该是那个样子，于是他们就剪出另外一个样子出来。但无论怎么样，我会说呢，两个孩子剪出来的都是他们心中想象的耶稣的样子，对不对？而很多的基督徒在信靠耶稣，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常常是对耶稣的认识是模糊的，或者说是自我期待的那个样子，但很多的时候可能不是。其实呢，路加福音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这件事在路加福音当中也有记载哈，那给了我们更多的细节。路加福音第四章16-21节，在那里是同一件事哈，只不过他记载了另外其他的细节。我来为你们读哈，路加福音第四章16-21节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的家乡，对不对？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这真的是福音的好消息，对不对？于是把书卷捡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哇，你知道最后这句话最刺激，对不对？最后这句话最刺激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在最后已经明说了，对吧？他的意思很清楚，这个事儿，以赛亚描，先知以赛亚描述的这一位未来的基督，未来的弥赛亚，就是谁啊？就是他自己，对不对？他的意思是，他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先知预言要到来的那一位。请注意，说的够明确了吧？但是呢，耶稣家乡的众人在他们眼里怎么看耶稣怎么不像弥赛亚，对不对？怎么看怎么不像基督？请问是哪里不像的呢？难道是因为耶稣的话不像吗？是耶稣的能力不像吗？是耶稣的智慧不像吗？还是耶稣的权柄不像吗？是不是这些不像？不是，对不对？因为前面马可福音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这些都很像，甚至他们怎么样，他们诧异说，赐给哪里有这些事，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他们甚至是甚惊奇，对不对？换句话说，耶稣讲的话，耶稣做的事，耶稣的能力都很像弥赛亚，都很像基督，那些地方都没问题。但是我后来发现呢，他家乡的人之所以觉得耶稣不像，你仔细想，他们看见的，他们听见的耶稣都特别像那一位弥赛亚，对不对？他们之所以觉得耶稣不像，其实是跟他们自己世界里想象的基督和弥赛亚不一样。事实上就是这个原因，即使耶稣的言行、耶稣的话、耶稣的行动、耶稣的能力已经充分地显出来他的智慧、异能、权柄了，但是家乡的人还是不信，他们总是觉得耶稣不是，因为耶稣不像他们幻想的弥赛亚和基督那样子。换句话说呢，让我这样说好吧，其实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上帝是认识真正上帝的敌人，因为当真正的上帝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拿自己幻想出来的那个上帝来去衡量、去比较，并且很稀奇的是，你无论怎么衡量、怎么比较，总是觉得不太像。怎么不像的呢？跟我们想象的不太像，跟我们幻想的上帝不太像，跟我们自己剪纸剪出来的那个上帝不太像， 不太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剪出来那个上帝是错的，我们自己幻想出来那个上帝不是真正的上帝，我们自己想象出来那个上帝是被我们自己扭曲的，他不是。所以这个时候，除非我们自我的幻想被打破，除非我们自我的认知被打破，除非我们自我的中心被打破，否则我们就一定会像耶稣家乡的人那样反应，对不对？否则我们就会把真正的上帝给拒绝，说他不是，否则我们就会厌弃他，对不对？我们会说他跟我想象的上帝不一样，他怎么可能是上帝呢？如果真正的上帝跟我们想象的上帝不一样，那么要改的是谁啊？要改的是我们自己的自己，对不对？而不是上帝。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其实我是觉得基督教的信仰最难的地方也常常就在这里，最难的地方就是破碎我们坚固的错误认识。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种错误的认识来到教会当中，来去读圣经，来去想象上帝，每个人都有，请注意，每个人都有。这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悔改的原因哈。牧师长老有，弟兄姊妹有，牧道友也有，爸爸妈妈有，孩子也有，就我们每一天都需要透过读经、祷告、灵修，不断的去更新我们自己，对付我们自己，破碎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有一种牢不可破的错误的认识，我们总是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肉体的体系，而破碎自己几十年来形成的自我中心的习惯和想法通常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会否定自己，对不对？这个过程会让自己显得，哎，各位，我刚才跟你们分享了我小的时候这个表现，对不对？这个过程会让自己显得很愚昧啊，这个过程会让自己显得很白痴呀，这个过程会让自己显得很 low 很低级呀。你知道我们分享小孩子的那个想法大家还是会接纳他的，对不对？哎，小孩子嘛无所谓。如果我今天三四十的人了我还那样想，大家怎么看我啊？会说这个人脑子有病吧，对不对？如果今天一个五六十岁的人他还是对圣经、对上帝、对信仰有一些固有的坚固的错误的认识，大家怎么看他？大家还是会觉得有点问题，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很难破碎的原因啊，这就是我们很难去对付的原因。但是请注意，当我们不去破碎的时候，我们就容易陷入到拿撒勒人、耶稣家乡的人那样的光景当中去啊，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让我这样说，其实我们的信仰一定是可思想的，但是一定又是超越我们思想的。我们的这个信仰一定是可经历的，但是又一定是超越我们经历的。我们的这个信仰一定是可体验的，但是你还是要加一句话，一定是超越我们能体验的。如果上帝对我们来讲仅仅是可思想的、可经历的、可体验的，而从来都没有超越我们的思想、经历和体验，那么通常这样的上帝就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因为我们不允许他超出我们的思想、体验和经历之外嘛，我们不允许他超出我们的体系之外嘛，那么这样的上帝通常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思想、经历和体验把它铸造成、塑造成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当然会跟真实的上帝有差距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什么是世俗化的信仰呢？那我会觉得我小的时候把上帝缩小成我的世界里上帝围着我转的那一位上帝，那请问那样的信仰当中的上帝有多大呢？小孩子的世界有多大他就有多大，对不对？那样的信仰的上帝有多大呢？就是我的世界有多大上帝就有多大，他不可以超出我的世界之外，对不对？那你知道这个有一次呢，我这个跟小的时候跟一位这个他家里也是基督徒，他爸妈还是传道人，跟他聊天，我们一起祷告。那你知道他怎么祷告的吗？他说，主啊，求你让我们家的鸡不吃粮食，只吃沙子就下蛋。我当时就生气了，千万别答应他，怎么能这样子呢？ 这样子不对呀、啊！我们家的鸡要吃粮食，你们家的鸡居然不吃粮食，只是杀的就下蛋。你会发现我的上帝跟他的上帝就有点不一样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都是我们自我想象出来的一种的方式，对吧？那你知道这样的信仰呢，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失去了一个超越的维度，就是它不能超越我们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儿，它不能超越那，它不能让我们有一种天父的心肠，万国万族万民的心肠，它不能指出我们的罪来，它只能把我们的私欲给彰显出来，而不能让我们更深的悔改，更深的转向它。所以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对不对？而这样的信仰不是在我之上去对付我肉体的，不是在我之外去对付我的刚硬的，这样的信仰是在我之下沦为自我中心的表达的，对不对？沦为自我实现的工具的，而这个就叫世俗化的信仰。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考，你我的信仰，我们有没有可能陷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呢？其实如果我们被圣灵光照，我们会真实的承认我们会陷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各位，这些年我总是遇见很多的基督徒常常是这样的表现的，你们一起来评价一下哈。比如说平时不祷告，遇见难处的时候就禁食祷告，那我觉得他还是把上帝，请注意哈，遇见难处的时候禁食祷告这个事儿没错哈，但是他错在平时不祷告，对不对？错在这里哈。但是我会觉得这种的转换哈还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因为在这样的转换当中，他平时不把上帝当做他的主，遇见难处的时候上帝才成为他的主，对不对？对。那样的上帝就仅仅是他难处中的上帝，就他如果平安顺利成功的时候，他会觉得怎么样？不需要上帝，对不对？哎，上帝先靠边站，我自己可以大展身手了。但是三天之后我遇见难处了，哎，上帝过来一下，过来一下，这个解决不了了，没办法，你得帮我解决。我是觉得这种的背后的思维模式才是最大的问题，对不对？比如说平时不读经，但是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时候，就把圣经，哎，翻开一页，对不对？翻开一页，然后呢，就随便找了一节经文。大概就是说，哎，主，你大概就是借着这一节经文来带领我怎么去选择的，对吧？但是呢，我会说这个模式依然是不对的。圣经每一句话都绝对是上帝的话语哈，每一句话放在它的上下文当中，它都有非常丰富的意思，都足以指导我们人生当中任何处境，没有问题。但这个模式依然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模式当中，上帝仅仅是我们的导游，对不对？而不是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那位神，对不对？比如说从周一到周六完全把上帝驱逐在我们的世界之外，然后主日来到教会的时候说，主啊，我赞美你，那样的上帝就仅仅是主日的上帝，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只是主日上午的上帝，连下午他可能都不是了。这个思维模式，这种生活方式，这种对信仰的回应，这种片面的碎片化的回应是不对的，而这个就是世俗化的信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必须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的都会有这样的表现，都会有这样的碎片化的对信仰的割裂。那么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悔改，对不对？我们需要的不是厌弃耶稣，而是厌弃自己。你会发现最终拿撒勒人，耶稣家乡的人，他们最终对耶稣的回应就是厌弃他，因他跌倒。但其实 他们应该做的是厌弃自己，对付自己，看到自己如此的败坏，如此的自我，如此的骄傲，如此的需要被破碎。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把上帝缩小到我们世界那么大，把上帝缩小到我们的想象当中那么大，把上帝缩小到我们需要当中那么大，看起来好像很正常，但其实是非常不正常的事情。这大概就是成功神学在今天最大的背后的那个扭曲，这大概就是实用主义世俗化的信仰在今天侵入教会最厉害的部分，因为它让我们潜移默化的就把上帝的属性、工作、作为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给更改了。我们希望上帝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者，常常忽略了他其实是我们的救赎者，其实是我们的主，其实是我们的王。他当然可以来帮助我们，没有问题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遇见难处，我们都会有侥幸，我们都会有怀疑，我们都会有各样的问题。他来扶持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当然是事实。但是事实上来讲，他同样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一些细节之处，好吧？我们来看拿撒勒人眼中的弥赛亚跟真实的弥赛亚之间的那个距离。经文一开始就说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在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教训人，并且他的教训和能力让众人非常的诧异，非常的惊奇，对不对？经文这样说，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换句话说，众人被耶稣的话给震惊到了，对不对？很稀奇，不仅被他的话很震惊到了，你从后面的里面你也可以听得出来，其实呢好像耶稣也做了很多让他们惊讶的事儿。因为他怎么说呢，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请注意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话的意思是众人分明已经明显的从耶稣的身上发现了他的不平凡之处，对不对？哎，这个很明显了，他们用哪里的事、什么样的智慧、何等的异能，这些惊讶的惊奇的词汇来描述耶稣对他们的冲击，对他们的震撼，对不对？哎，各位你想象一下哈，按理说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听见耶稣的话，看见耶稣的能力和智慧，通常按照一般合理的剧情发展的话，接下来他们应该怎么做？应该蜂拥上前，伏伏在地，诚心相信，对不对？应该敬畏上帝，应该相信上帝，对不对？这个才是正常逻辑，对不对？这个才是正常的做法，对吧？这个才与前面的那个心里的震动惊叹配套嘛，就是要顺服，要信服，这个才是正常人该有的反应。然而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经文告诉我们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看见了前面所有的一切惊叹的事情之后呢，他们刚刚还在诧异，还在惊叹耶稣的言行，但下一秒却来了一个剧情大翻转。下一秒他们一转折开始群起而攻之，对不对？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兄长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哎，请问哈，我稍微停一下，请问他们说的是不是事实？请注意，他们没有编造瞎话，他们没有编造谎言，他们说的还真是事实。但是请注意，这些事实的话恰恰阻碍了他们信靠耶稣，因为这些事实的话，请注意，耶稣前面的智慧、能力、异能跟他们后面这种隶属耶稣的家庭背景看起来好像不协调，对不对？ 于是经文就说他们就厌弃他。那请注意哈，众人弃绝厌弃耶稣之前，其实已经看出了耶稣的不平常了，他们已经惊讶了他的智慧何等的异能了。他们虽然看起来不平常，但是这个不平常却没有被回应，或者说没有被正确的回应，他们走向了一个错误的回应。他们看出来的那个震撼，但是那个震撼被他们压下去，不去管，不去理，不去理会。他们把看到的不寻常后面的话给故意忽略掉，然后讲述了一个他们看到的不寻常的跟这个不寻常无关的另外的事实。就是什么事实呢？玛利亚的儿子，这那些人的兄长，对不对？各位，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符合逻辑的一件事儿。请注意哦，人可以把前一句话是事实，后一句话也是事实，但这两句话合在一起就不符合逻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可以前一句话是事实，后一句话也是事实，但这两句话没关系，它不是可以放在一起的，它叫不符合逻辑。我举一个例子哈，让大家稍微体会到什么叫做前一句话是事实，后一句话是事实，但放在一起又不符合逻辑。就福音书常常向我们彰显这种的状况哈，对人基本的表现就是常常做一些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识的事情。啊，上周五我跟郭牧云牧师一起有一个对谈，叫这个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对不对？啊，在里面也提到这一点哈。那比如说，耶稣在另外的地方也曾经做过一件非常让人诟病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安息日医病，对不对？那他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于是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怎么样，就责怪他说他怎么样违背了安息日的诫命。于是呢，耶稣为了回应他们，就问了他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他们都知道答案，但是他们都默不作声。耶稣问了他们什么问题呢？耶稣说，安息日救命害命，行善作恶，哪样是可以的呢？哎，请问文士和法利赛人知不知道正确答案？救命害命，行善作恶，哪样可以？但是很稀奇的是，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为了逃避正确的回应，经文说他们就都不作声。意思是我就死皮赖脸不回答了，我就不回答你的答案，因为一旦回答你的答案就要承认什么？ 你做的对。 安息日救命是可以的，害命是不可以的，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作恶不可以的。如果回答就只能这样回答，对吧？但如果这样回答了就怎么样，就显出自己的不是来了，对不对？如果这样回答了，就显出他们责备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就显出自己的无理取闹来了，对不对？所以他们为了不悔改决定不说话。啊，为了不悔改决定不说话。这个很有意思啊。但是你知道这群责备耶稣基督的在安息日治病的人，他们说耶稣违背了安息日，我给你往下读的话，你会发现是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对不对？因为耶稣在这一天行了善事救了人，所以被责备。但是接下来你知道经文怎么告诉我们了吗？经文说法利赛人出去就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请注意，今天是什么？安息日。于是他们责备耶稣在安息日救人行善，说耶稣违背了安息日，但是他们却在安息日商议怎么作恶，怎么害人，商议怎么除灭耶稣，却不觉得自己违背了安息日。很有意思，对不对？耶稣行善救人，于是被指责违背了安息日，他们出去商议怎么除灭耶稣，阴谋诡计，怎么作恶，怎么害人，却不觉得自己违背了安息日。所以罪人的逻辑就是这样子的，罪人的逻辑就是不通的。所以最大的问题，罪人最大的问题永远都是心硬，而不是脑子笨。 我们老是以为说自己是因为自己脑子笨，不是的，只是因为心硬而已。不符合逻辑的很多的原因，很多时候原因其实是故意看不见，就装睡嘛，就故意瞎眼。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装，对不对？法利赛人在这里就是在装，对不对？就好像夫妻吵架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们其实请注意哈，不要今天讲完到最后说，哎，你法利赛人大坏蛋，我就不这样。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就错了，对不对？这个这样想，恰恰就是法利赛人的思维方式，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常常容易陷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不是去指责法利赛人大坏蛋，我们就不这样。不，我们说主啊，需要开恩可怜我这个瞎子，因为我常常是如此刚硬、败坏、悖逆的人。我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光照，需要你的引领。只有这样，才是真经历真正的悔改和亲近神。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举一个点，大家就知道了。夫妻吵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总是能够做到思维敏捷、明察秋毫的发现对方的言语行为当中细微的漏洞，但是却无论怎么样都看不清自己巨大的错误，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总是能够发现别人眼中的刺，却总是看不见自己的良木呢？我猜主要是良木太大了，阻碍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良木，对吧？为什么我们总是能看见，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思维异常的敏捷，看自己问题的时候感觉到愚笨不堪？对，这个其实就是心硬，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对人的表现。你看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本事，对不对？我们就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益处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表现的明察秋毫，有时候表现的老眼昏花。你知道问题是我们在其中转换游刃有余，该这个丝毫没有生硬的痕迹，该明察秋毫的时候我们就明察秋毫，该老眼昏花的时候就老眼昏花，我觉得这个叫间歇性失明症，对不对？就是其实呢，很多时候该看清的地方没看清，这个该去包容接纳的时候又看得太轻，有的时候眼睛都快碰肿了也装作不看见。有的时候呢，该去接纳包容爱的时候又看得说，哎呀，这个问题太大了，其实也没那么大。你知道这个病跟脑子没关系，这个病主要跟心有关系，这个病主要跟罪有关系，跟我们自己的肉体私欲、自我中心、自私自利有关系，对不对？罪的问题就是让人明目张胆的违背基本的事实和逻辑，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认罪悔改，我们需要的是对付自己。但是呢，你知道我又要说，这个不符合上帝的逻辑，却常常符合罪人自己的逻辑，就是只看表面确实认不出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但罪人的那个逻辑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哈，接下来他怎么描述，接下来他说，这不是那木匠吗？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兄长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个人的老底我们都知道啊，意思是这个人几斤几两我们都清楚得很啊。你以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是你看，这个不就是从小跟我在一起玩泥巴的那个人吗？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他是木匠，我是铁匠，比我强多少啊？对不对？他家住村西头，我家住村东头，朝阳还比他家好呢。我昨天还和他的兄弟一起吃烧烤呢，前天还跟他的妹妹一起逛街呢，对不对？他如数家珍的把他的兄长的名字全部数落了一遍，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的出身我们一清二楚，他的来历背景我们都知道。你以为他是何方神圣呢？其实呢， 大家从小都很熟，于是他们就看不起耶稣。拿撒勒人眼中的弥赛亚跟他们跟真实存在的弥赛亚是有巨大差距的。那就好像我觉得就好像我小的时候我自己想象的耶稣，我自己想象的上帝跟真实的上帝之间有巨大差距一样。意思是他们被自己的眼睛给蒙蔽了，被自己看到的那一部分的事实给蒙蔽了。他们看到了一部分事实，就把自己的眼光完全的不再前进的只停留在了这一部分的事实上，而不能有更一步的认识了，而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到底不认识耶稣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有两个，不认识耶稣的真正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第一个原因，他们不真正认识耶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耶稣，对不对？他们自以为自己认识了耶稣，成为他们不真正认识耶稣的原因。你看，他们援引耶稣的家庭背景，可能他们从小很多人就是看着耶稣长大的，或者跟耶稣一起长大的，在他们的认识当中，耶稣只是一个木匠而已，兄弟姐妹我们都认识，出身我们都知道。于是呢，他们就以为自己对耶稣的认识了解够多了，对不对？够多到一个地步，不需要更一步的认识了。各位，让我这样说哈，其实呢，有的时候，当人们一旦认为自己对某人某事认识了解的够多的时候，人就不容易继续的认识和了解了。就人就不容易继续的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了，人会为用自己固有的观念、过去的这个固有的认识去评判他，即使他好像不太一样了，我们也会这样。啊，从前一个孩子不孝顺，后来变得孝顺了，我们不会说他长进了，我们会说他又想出什么幺蛾子，对不对？他肯定又想惦记我那3万块钱啊。你会发现其实不是的，人家只是幡然醒悟了，对不对？啊，但是呢，乡民自认为对耶稣的认识够多了，他们认识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他们认识耶稣的兄弟姐妹，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他们没有说谎，于是他们就不愿意更一步的认识耶稣更丰富的身份了。其实另外一个同样是事实，就是他不仅他是玛利亚的儿子，这是事实，但他还是神的儿子，他同样是事实，对不对？他是一个木匠，这是事实，但他同样是基督，这也是事实。他是你小的时候的玩伴，对拿撒勒人来讲，对不对？这是事实，但他同样是你的救主，这同样是事实。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问好吧，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吗？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对耶稣的认识简直太少了，太肤浅了，太不够了。我不真正的认识的太不够，我不能说完全不认识，我当然认识一些，借着我自己的读经，借着我过去生命的经历，借着我与他的关系，我当然认识一些。但是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其实怎么样？还不知道，这我们对他的认识还是太少。我们需要用一生之久的时间，借着我们更多的研读他的话语，听他的话语，行他的话语，体验他的话语，经历他的话语的奇妙，来更多的认识他，对不对？这是我们需要不断去做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停止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带着自己的私欲来认识他，我们就有可能带着自己错误的幻想来认识他，我们就有可能带着自己想象的那种的偏见来认识他。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真正的认识他，甚至我们会自以为认识他，而不再继续的更深的追求认识他。而这一个是这种的停滞不前，与我们的生命成长是不好的。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我觉得他们不真正认识耶稣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实际上，前面我已经提到，实际上的耶稣基督跟他们自己刻画出来的耶稣基督不一样，跟他们自己剪出来的基督，剪出来的弥赛亚不一样。因为当他们扒完耶稣的老底儿，经文就说他们就厌弃他。为什么耶稣家乡的人会厌弃他呢？厌弃他原文叫做因他跌倒。为什么他们会因他跌倒呢？请注意哦，你不相信就不相信嘛，你为什么辱骂他呢？你知道当时他们怎么称呼耶稣，说这人不是玛利亚的儿子谁谁谁的兄长吗？请注意，这个当时是骂人的话。为什么？对，因为在犹太的传统当中，称呼一个人的时候，你去读家谱的时候你也看见了，对不对？称呼一个人的时候，从来都会称呼他是他爸爸的儿子，是个男人的儿子，是一个爸爸父亲的儿子。这个表明他有一个是上帝盟约当中应许的百姓当中的家谱当中的一员，对不对？但是如果他一个人被贬低为女人的儿子，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其实是一种刻意羞辱的说法，就是故意讽刺耶稣，恶意的辱骂，意思是谁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就我们都不知道他父亲是谁。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当初玛利亚没有结婚就怀孕了，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是为了贬低他，是为了贬低他。你看他们在辱骂耶稣，他们贬低说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是女人的儿子，没有说他是男人的儿子。但是请注意，在福音就在这样一个贬低当中，把他的身份真正彰显出来了。你知道整个人类唯一的盼望，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整个人类唯一的盼望就在于那一个女人的儿子的预言，对不对？那一个女人的儿子将来会替我们打败蛇，打败撒旦，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盼望。阿们。这真的是让我们感恩哦，他受羞辱我们就得荣耀，他被他家乡的人羞辱，我们这些从前不属他的子民的人就成为他的子民，他受以色列人的羞辱，我们这些外邦人就被迁到了他爱子的国度里。这真是福音，愿这样的福音也来感动我们的心，也来激励我们的心，使我们更深的对付自己的罪，使我们更深的对付自己的那个刚硬。求主来帮助我们。为什么当时的人对耶稣拒绝的如此的彻底呢？因为耶稣跟他们自己想象的不一样，耶稣的彰显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其实当时的犹太人已经盼望弥赛亚盼望了几百年了，但是当弥赛亚真正来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反而杀死了这位弥赛亚？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他的表现不符合犹太人的胃口，不符合犹太人的期望，不符合犹太人的想象和认识。他们期望耶稣像一个常胜将军一样，长枪策马平天下，来替他们打败罗马帝国。他们期望那样一位弥赛亚来，弥赛亚来了，从此我们就当家做主，站起来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弥赛亚来了就可以替我们推翻罗马帝国了。但是现在弥赛亚来了却说我们要悔改，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对不对？弥赛亚来了不是替我们打败罗马人吗？为什么弥赛亚来了却说我们要悔改，却说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为什么他不指责罗马人，却指责我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错了？为什么他说外邦人也可以得救？难道那些欺压我们的罗马公民也可以得救吗？这个对他们来讲完全接受不了，对不对？于是整个犹太社会都用自己的想象抗拒一位真正的弥赛亚，因为他们想象出来一位弥赛亚是一位替他们长枪策马去平天下的那一位，是一位常胜将军，是替他们打败罗马军队的那一位弥赛亚。但弥赛亚来了却让自己受苦受辱，弥赛亚来了却上了十字架， 整个犹太社会都为自己刻画出来一位虚假的弥赛亚，他们期待说弥赛亚来了，从此犹太人们就站起来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期待说弥赛亚来了我们就可以悔改了，他们不做这个期待，他们不是说弥赛亚来了我们终于可以悔改了，不，他们说弥赛亚来了罗马人终于可以悔改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兄弟们，除非耶稣基督的福音打破我们的固有的幻想和期待，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更深的真正的跟随他。人们总是会用自己的想象规划出来一个耶稣，符合自己胃口，符合自己想象的耶稣，甚至符合自己利益的耶稣，符合自己期待的耶稣，符合自己的耶稣。犹太人就是这样子的，于是他们就弃绝了那一位真正的弥赛亚。但我要说，自己规划出来的耶稣不是真正的耶稣，而是自我的投影，自己在自己心里刻画出来的不是那一位真正的上帝。那样的耶稣只能让我们的旨意成就，却不能让天父的旨意成就。然而耶稣基督来不是为了成就我们的旨意，他不是要推翻罗马帝国，他是要推翻撒旦的权势，死亡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当时的犹太人把耶稣想小了，对不对？耶稣只推翻罗马帝国，不，你把它缩小了，他要推翻那一个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整一个的撒旦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他是要推翻撒旦罪恶和死亡的权势，就不是去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方式，就不是去打仗的方式，用刀枪的方式，就只能用他自己命的方式，就只能让他自己上十字架，流出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所以真正的敌人不是罗马帝国，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的罪，是撒旦借着我们的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辖制我们，要来控制我们，而耶稣基督要来做的是这件事情。阿们，这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个福音当中来，谦卑的寻求他，来谦卑的来认识他，让我们可以真正的知道说，当我们以自己的想象去寻求他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真正的认识他。但是当我们以这个福音的信心来谦卑的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他，不识耶稣真面目，只缘身在自我中。所以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让我们知道，若非圣灵开启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属灵的瞎子，我们都是属灵的盲目的人。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在这个大喜的信息的面前，在这个圣灵的开启面前，我们可以呼喊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啊，还能可怜我们吧。阿们。当我们这样呼喊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了，因为那位大卫的子孙已经来到，他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已经为我们流出宝血，已经为我们复活，他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他应许将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愿我们在这一刻，我们被你的话语更深的来破碎我们心中那一个坚固的营垒，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被你的真理和这个福音来塑造，让你那一个恩惠的福音来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把那个实心变成肉心，使我们可以真正的在你面前有真实的悔改，有真实的成长和更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认识你、跟随你的道路上不断的来长进。求主继续的来保守、看顾、引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在新的一年当中，使我们更在你的真道上越发的多而又多。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